肺炎疫情发表全国特别讲话，强调国家正是处于越来越具挑战的时期，国民自律很重要。英国传媒报道，英女王在讲话中将会提到国家面临的疫情带来的悲伤、痛苦和经济困难，令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出现巨大变化，感谢医疗系统和其他关键岗位员工，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表现出自律、友善和富同情心。英女王在温莎堡的讲话将会透过电视、电台和社交媒体播放。报道说，全程录影由一名着住防护装备的摄影师拍摄，其余所有技术人员都在另一间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华南带来雷雨，同时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后期骤雨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是有工程，现在东行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而在九龙区，土瓜湾亦都有道路工程，车长超过7米的车辆是不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垄道。野新界区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大猛仔路。而菠萝斜路去西贡公路方向亦都是慢车。跟住在清明节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荃湾老围直至到下午5点，介乎老围牌楼和圆圆学院之间的一段老围路是会暂时封闭。而在长沙环直至到今晚7点钟，永明街通往坟场的道路是会封闭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接我呢拳啊， 几舒服啊。借问 Sam 系咩拳法呢？ 我呢拳叫做投票拳。由四月六号开始，四大音乐节目分别有骚动音乐、轻谈浅唱、不夜天、恬淡情怀、音乐情人，同你玩游戏，感受做选民嘅意义啊！每日精选两首心水歌曲，听众登上二台嘅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票数最多歌曲嘅听众，更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每个节目和你投足一星期啊！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啦！ 第一个星期同你投嘅系下昼3点至5点嘅骚动音乐，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号就截止噶啦！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爸爸，政府都话要减少接触噶啦，点解佢仲话要同我哋近距离接触？ 吓，你讲边个啊？ 香港话剧团助理艺术总监冯慧恒啦。 我哋咧唔想同大家失去联系，好希望咧就将我哋以前一啲大家都中意嘅戏推出嚟，大家可以喺网上面同我哋一齐去睇翻呢一啲戏。咁另外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屋企安坐家中咧，就可以同戏剧仍然保持一个近距离嘅接触。揀呢啲戏入面嘅时候，我哋都好希望喺个题材上面咧，譬如轻松啲啊，又或者系温馨啲啊。咁但系大家面对呢个疫情嘅情况之下咧，都可以有一啲舒缓嘅作用啦。 哦，佢讲紧网上弃保重温嘅计划。 系噶，而家做紧嗰套，我好想睇噶。 吓、啊、喂，2000年制作嘅《让我爱一次》啊，阿女你都未出世。 咁就系因为冇睇过，先更加想睇啊嘛。 到嗰位编剧何伟龙导演。入面仲有陈淑仪啊、龚小玲啊、高翰文、彭恒英、潘灿良，咁即系都有我啦吓。咁所以对我嚟讲，呢、這个真系当年嚟讲我哋嘅黄金组合啊，亦都系我哋嗰阵时都几巅峰嘅。即、就、系、是、我哋呢班演员嚟讲，排嘅时候系每日都笑得好开心。呢、這个戏一定会睇得好开心，好开心。 只要上网搜寻香港话剧团嘅 Facebook 专页就睇到噶啦。 好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天阴阴嘅一个星期日啦，2:09开始我哋节目《中女宅男杀很大》啦，曾志豪。 中女彭程你好啊， 你好啊， 出边真系好似即系天阴阴，灰暗暗，夜半失魂。 系啊，冇办法啦，清明时节就通常都系咁样嘅，雨纷纷啊，系啊。咁啊，琴日都冇乜点落到雨，今日都反而有少少雨粉啊。 系啊，所以今日都会好提醒大家咧，即系呢一个季节啊嚟临啦。如果你今日可能未必可以去到拜山嘅，咁啊可能一束鲜花喺屋企都可以奠祭一下嘅。 或者就算系都好啦，记住啊，呢、這个单位系四啊。 系啊，明明前日系五嘅噃。 系啊，但系 因为系拍手掌五嘅可以。你记唔记得嗰阵时诶礼拜六？ 礼拜六啊嘛。 啊礼拜。 琴日啦。 礼拜五啊。 礼拜五啊。 礼拜五啊。 拍手啊嘛。 系啊，拍手啊，礼拜五嚟噶，系啊。跟住呢兩日就有嗰啲 係啊，食飯都要小心喎、啊。 食飯都要小心。 係啊，食飯要小心係乜嘢呢？又係多過四個人嘅話，好快嗰啲票控哇喺網上面已經流傳咗，係就係話都發咗好多告票噶啦喎嚇。 真係咁多啊？有 唔知係真定假？不過我都相信都應該都幾真下嘅。 我琴日咧，我目睹有一幕好得意喎。咁我九休復出咧， 你九休復出做咩先？ 九休復出，哇！簡直係因為光榮引退回群星嘅運動之後咧，我有兩個幾月冇落過街跑步啦。咁我琴日咧就落咗去跑咗一陣啦。咁啊，詳情陣間先講。我就見到一個好得意喎，無端端咧喺個跑步嘅馬路邊咧，就有四個 auntie。企咗喺度，一字排开，咁我哋嗰头咧，全部都系风景名胜嚟噶嘛。咁咧，佢就喺我哋嗰只好大嗰只烧鹅个雕塑面前咧，咁佢哋就四个企埋一齐，然后就 V 字，咁咧就有一个 uncle 咧就揸机帮佢哋影相。 咦？仲有游客？ 唔系嗱，即系佢应该都系普通，可能你话区外或者咧，可能难得聚集啊嘛。咁但我喺度望住嘅时候咧，嗱，头先我讲嘅人位有几多个？ 五个 啊嘛。跟住我心谂。哇，五个人、 啊， 但 系 佢哋影相有四个人、啊，咁 揸 机 嗰个系一个人、啊， 揸机嗰个原来唔识嘅， 哦， 原来佢哋影完张相之后就记得，唔该晒你啊，咁样跟住嗰个揸机嗰个阿叔咧就拎走咗啦， 哦， 系啦，所以佢哋依然都系咧四个人，四朵金花， 系， 就一路跑完步咧就喺嗰度咧就叫一个第五个陌生人帮佢揸机影相，咁呢个都算系嘅， 都算合法啦，应该咁讲系咪？哎呀，有时候我都好模糊啊，不过都真系啊， 你谂下如果阿 Sir 行过。喂，我唔识佢啊 ，Sir！ 呢四个 auntie 叫我帮影咗相， 你要证明你点解唔？你要点样证明你唔识佢啊？ 系啦、啊，我真系亲眼目睹呢一幕咧。跟住最惨系咩？因为嗰个 uncle 影相嘅时候咧，佢喺马路中间啊嘛，佢 block 住一条行人路咧，咁我就停咗喺度等佢啦。我后边又有第三个人咧一齐等，咁我度加埋几多人咯？在那个小小的 area 里面、有四个金花影紧相，一个 uncle 揸紧机，仲有两个路人等紧， 系咯，咪就 加埋有七个， 系。 哇！你话如果到时真系中招就雪姑七有七，仲有小矮人噶咯噃， 真系水洗都唔清嘅，所以都系啦，尽量都系留喺安全嘅地方，屋企啊咁样，好似我哋今日做节目咁样啦，一个直播室，一个就屋企咁样啦。咁留喺屋企啊，真系都好明嘅，好闷嘅，即系呢几排都大家都留咗成个几两个月啦，老老实实 系啊， 咁所以都要揾啲嘢做下先得噶嘛， 啱唔啱？ 咪做下咩啫？嗱，你即系做下运动啦，系嘛？再系咁样唔喐嘅话，就已经变咗一个吹胀嘅气球噶啦。 你做咩讽刺我？我头先喺咪后，我主动，我当你系朋友，我主动拿高件衫夹住个电话话俾你，我有肚腩啊，我又好耐冇喐过，你讽刺我？ 唔系肚腩，你。成世人都未试过， 你上个礼拜已经用呢个 试下啦， 冇用噶， 系咪？哇！只不过真系好多人都好担心自己嘅肚腩，我相信，或者真系都要喐下。咁我上个礼拜放咗工之后，我都会去买多一张瑜伽席啦。哇！去嗰间 多一张， 系啊，买多一张。屋企 做多张会 唔系？咁屋企有两个人啊嘛，咁咪一人一张咯。 终于逼佢做运动啦， 唔使逼嘅，自动自觉嘅呢啲，冇得逼嘅。 爱的逼做啊，呢啲 系爱的影响。 好 ，OK，OK， 系啦。 跟住咧，咁点啊？咩状况啊？出到去 哇，都幾熱門喎、啊，即係我想講嗱，你知咧通嗰啲嗰間好好好平價體育用品嗰間運動鋪咧，咁有好多唔同嘅運動用品賣噶嘛， 冇錯。 咁其中有一格咧就專賣啲瑜伽用品噶嘛，哇！嗰一格咧係人頭湧湧㗎，係 係 啊，冇錯。不過咁大家都好醒目嘅，即係見到多人咧，譬如兩個、四個、五個咁嗰啲咧，自己會彈開㗎。 OK OK OK， 係啦。咁但係咧，佢有一個位咧就擺嗰啲席啦，擺啲瑜伽席咧系空咗嘅、 哦， 有好多人喺嗰度买瑜伽席， 所以你买唔买到？ 唔买到， 唔 系即系都有，佢有好多嘅。不过你会见到即系话喺有一格系空咗，好似人哋去买罐头冇晒唔差足咁样咧，佢零零舍舍系多人买咯。 哑铃都空咗， 系嘛？ 你有冇留意到噶？ 哑铃我就冇留意啦，因为我一心就系买完张席我就掹啦，系啊。 因为自从即系上个礼拜陆陆续续买好多唔同嗰啲，连健身室都删咗之后咧，咁我个 friend 佢话佢就去咗呢间平价体育店咧。成个哑铃架清咗啦，咁跟住咧，早两日咧，我见到新闻咧就访问，即系做咗个小专题咧，就介绍呢一间用品店咧，就话啊，即系都系用呢个 angle 咧，逆市之下咧就生意畅旺。咁佢访问到有一个女士咧，真系一个顾客嚟嘅，你真系估唔到嗰个女士即系普普通通嘅 OL 咁嘅样啦。跟住佢就话系啊，我哋都嚟买一啲运动用品咧。佢买嗰个咩运动用品咧，就系、是、可以俾你咧，好似。摆喺个门柄上面咧、 哦，跟住然之后去调绳，跟住拉落嚟，系咪练只手臂嗰啲？ 佢嗰个系拉单杠啊，直情成个可以钳上去咧、 哦。 然后佢对住个镜头示范咗做嗰、那个双即系双手做呢个单杠嘅动作。我想话。好标准啊！ 好嘢，喂，其实咧，嗱、 啊， 你一讲起呢样嘢咧，呢只单杠咧，其实都好受欢迎。喺疫情之前都已经 系 好受欢迎啦、啊，因为有好多或者啲医生咧，应该有咁讲过嘅。咁、咧就吊喺个门嗰度咧，咁跟住然之后咧就拉一下，佢话声称啊，可以咧将你嘅脊骨拉翻，即系拉直啊，系啊。所以咧，你唔发觉咩？喺公园嗰度啊，好多啲阿叔啊、阿哥啊、阿姐啊，好中意咧，有时。咪就系咯，两只手喺嗰啲架嗰度啊，摆两个架嗰度，跟住咪吊起成个人咯，佢帮你拉翻直嗰条腰骨咯。 哎呀，我都要啊，我想拉翻。 你要啦，系啊，要有腰骨先得噶嘛。 系啊，腰骨我想挛啲啊。 系啊，不过你系啊，喺逆市底下咪有好多好、 okay 啊、多呢啲喺家居嘅运动用品咧，系特别畅销咯。头先你又可能讲嗰条单杠啊，张瑜伽席啊，跟住然之后买做 sit up 嗰啲橡筋咧，有一个咪翘住喺只脚嗰度，跟住然之后。 橡筋 系啊，跟住然之后有条架嘅，咁你只脚摄住，跟住然之后你拉起条腰，系啦，咁就帮助你做 sit up， 有少少蛙艇咁嘅 feel 噶， 类似啦，系啊，咁、 okay 啊、就即系、方便啲你做腰部运动，练翻个腹肌出嚟咯。 呢个系我老豆咧，嗰、那个年代咧，佢已经同我讲咧，就话你俾一条毛巾佢啊， 都一样 做 到啊，做 到千变万化 嘅运动啊， 佢嘅动作 好嘢。 系啦、啊，嗰阵时佢试过用毛巾啦、 啊， 后来就唔掂啦，要用皮带啦，毛巾相对短啲啦、 啊，皮带都啱喎，系啊， 系啦、啊，嗰阵时我成日都话，哇，老豆你其实系咪啲 SM 用具咧？我会唔会收埋？ 你咁大够胆问你？ 嗰条皮带出嚟喎、哦，原来真系嘅，有啲人就攞呢个嚟做束脚 啊， 拉翻直。可能拉筋嗰啲位咁樣， 係，所以大家 真係要啊， 善用翻啲用具係啦，你快啲操翻好佢啦。 要啊， 係啊，大家都係。 跑步咧，我都無論為己為人咧，我都戴咗個 口罩。我戴口罩跑步啊。 係啊，我戴咗個布口罩。 嗯。 咁因為即係我覺得可以洗咧，唔好嘥咗個口罩啊嘛。係。結果咧真係好焗嘅喎，我已經唔係戴人哋嗰啲咩高原咩脱氧訓練嗰只咧。 你買到都好啦，是但求其有個口罩用，而家都算係咁㗎啦。 唔係，而家口罩其實啲貨係多咗好多。係， 不過有 特別係布口罩咧。好多都有嘅，咁我发觉嗰个体会系咩咧？戴上去，我已经跑得慢嘅啦，谂住，因为我两个几月冇跑过啦。哦、 嗯 啊，真系、哦，好鬼焗噶！你直情咧觉得咧自己好似咧，细个咪玩东南西北咧嗰个折纸， 嗰只折纸系啊， 嗰个折纸咪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嘅。我觉得自己个嘴咧就好似个东南西北咁。 一开一合，仲要系咧，如果我见到条路冇人咧，我就拉低佢唞一唞气啦。我见到前面照一有人行过咧，佢又冇戴口罩咧，因为有啲人个口罩唔戴噶嘛，咁我就唯有即刻见鬼咁样咧，自己笠翻个口罩，跟住咧又跑，见到冇人又拉翻低，见到有人又戴翻。 咁其实你唔系去跑步，你系去拉口罩。 我去拉口罩啊，on off on off。 咁其实咁样对你健康或者会唔会即系构成有影响？ 你冇觉得我今日个中气十足咗咩？全靠我喺度。 嚟，你试下咁样两个钟头啊，睇下点样啊！ 有一只卡拉 OK 嘅歌咧，系专门教你用呢个方法，知唔知咩歌？ 咩歌啊？ 《射雕英雄传》。呼哈 呼哈啊！好啊，一阵间等你示范啊吓，唱俾大家听下吓。 好啊， 我就宁愿听呢一只歌啦。 好浪漫啊，好耐冇听。 系啊， 同埋小环， 冇错啊！ 你扮伊健定我扮小环啊？ 我唔使扮啦，交俾佢哋两个。如果天空要下雨，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中女宅男沙很大》啊！ 四季中天空变幻的景致，到处淋漓细雨丝丝。每次当天空降下骤雨，不知雨心收于哪处，换上真好。这一次说了半句却又停止，情还雨谈情说爱，情还他想此际看像要求些天意。如果天空要下雨，留我爱人在这处，来等小雨终止，即使等一辈子也愿意。我是雨水蒸气常会心笑，盼你明了暗里所指，这个心清楚叫人满意，真口讲你知，这一次说了半句却又停止，情还雨谈情说爱，来他想此际看像要求些天意。如果天空要下雨，留我爱人在这处，来等小雨终止，即使等一辈子也愿意。 有机会会下雨噶，多云间中有骤雨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啊！而家系18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如果天空要下雨啊， 但你播呢只歌咧，思琪姐会唔会觉得偏心嘅？ 点解啊？ 净系要下雨，思琪姐净系要我包包。 唉，好好啊！哎呀，好好笑啊，真系。 哎呀，苦中作乐算系咁啦，系咪先？就要下雨，我下雨提醒你。 好啊，讲得好啊，真系，我真系好好开心啊！所以翻嚟做新节目都系咩啊？各位听众都好开心。 喂，头先咧，你话啲人而家可能喺屋企咧，就即系做多咗运动啦，因为即系 home office 嘅关系啦。嗱，咁系好事嚟嘅，因为点解咧？可以有个机会呢，就是当你即是我哋希望一头半个月啦，大家可以快啲重见天日之后呢，可能你返到学校，即是返到公司呢，你会见到你个同事，哇，分同事一样喎、 啊。有冇 唔认得喎、 啊。点呀，因为已经冇咗啦，个位系咪变咗。 嗱，你系咪衰咧？我千方百计讲烂 get 都想大家开心，你又拉 翻去现实啊！ 现实里边 系， 唔好话新同事啊，新公司添啊，你 系啊，分分钟啊，真系，唉，好惨啊！ 唔系我哋讲紧系即系大家有幸仲可以齐齐整整，哇！阿陈小姐同埋李生都一齐翻到嗰间公司度，但系点解唔同咗样嘅咧？ 系啦，整咗容啊， 系啦，整咗容，有冇可能咧？就系因为呢段疫情关系咧，大家喺屋企 keep fit 健身，哇！直情系咩脱胎换骨，好似即系吓整容一样， 一样咁靓，容光焕发变啦，系咪啊？ 嗱，因为呢个唔系净系香港咧，即系大家谂紧有冇机会咁啊？因为日本咧，佢哋而家都深受疫情影响啦。咁但系佢哋啱啱咧就喺呢个早几日啊，3月31日咧，佢哋喺呢个 Twitter 嗰度咧就搞咗个咧叫做日本脱毒大赛2020啊。咁佢个日文里边有啲平假汉字咧，我觉得好搞笑噶。佢首先有个污垢个垢字啦，跟住有一个拔走个拔字啦。我觉得从呢个脱毒真系完全一样，不过我唔敢读啫嘛。 系啊，唔好读啦， 唔敢读，我讲翻脱毒就够啦。 系啊，系啦，即系总之好似将啲污糟嘢抹走晒 咁样啦。将嗰啲污垢咧就掹走咗咁样。 系系。 好啦，咁呢个所谓嘅脱毒大赛咧，嗱，你顾名思义，大家都当然明噶。可能佢就话，我有啲人咧就投稿嘅人系嗰个人本人嚟噶，通常都系。 即系佢自己将佢自己旧时嗰啲 样 啊， 佢觉得自己可能系好宅啦，或者所谓我哋成日讲啲所谓毒 L 咁样咧，可能就哇，即系油头粉面啊，油头垢面。 总 之你觉得自己好唔掂嘅嗰个样， 即系未扮靓之前个样，未脱胎换骨，即系嗰阵时嗰个样 咧。然后佢就将一张咧近况，你当然就有一种自信咧，就系话我觉得而家我已经系金蝉唔同往日啦， 系金蝉脱壳啦，已经 系啦，我丑小鸭咧，而家都起码 天鹅啦， 系啦。咁佢就将呢啲相咧就摆咗出嚟，哇！结果咧，头先我都有 send 俾阿彭程嘅时候咧，我哋两个其实即系咧睇到咧眼都。停晒 啦！即系简直系两个人咯，系两个唔同嘅人啊， 系 唔系同一个人啊？简直系 啦。譬如咧，即系嗱，如果你用文字描述嘅话咧，有好多咧就系本身咧系一个肥宅男啦， 嗯， 佢跟住可以会变成系点样咧？佢变成咗系一个咧，即系纤瘦型男，而佢咧将自己入学同埋毕业嘅相咧。摆埋一齐，你谂下入学同埋毕业咧，其实都系讲紧，我谂你顶多咪四年。 喂，四年都好大转变噶。 咪有啲人四年都冇喐过噶嘛。咁但系佢呢四年前后咧，真系嗱，四年前你见到佢，你真系会同佢讲话，同学，你真系好专心读书啦。四年后你见到佢，你话你令到好多同学唔可以专心读书，几夸张。跟住佢自己嘲弄自己咧，嗱，佢讲佢就话，我用人性。同埋脂肪作为代价换取学历同埋大量嘅法律知识，因为佢喺京都大学里面嘅法律系毕业嘅。 哦， 哇，好犀利啦嘛！佢嗰个几好笑话，用呢个脂肪嚟换学历啊，即系自嘲自己，我完全系两个样啊！我真系觉得好夸张啊！ 真系争好远。 如果你话佢之前系一嚿薯仔，一嚿 potato 嘅话咧，佢毕业个样系一条薯条。 瘦咗好多， 瘦咗好多， 有型咗好多， 型咗好多。咁有好多女士都系嘅，因为咧喺个 Twitter 上面咧，佢有好多唔同嘅男女嗰啲相咁啊。嗱，有好多女士咧，之前可能真系咧，即系包包面啊，又或者即系啲头发，你即系睇落张相都好似油粒粒咁样嘅。 系啊，总之就系、是面色就麻麻地啦，好多好多油啊，黑黑地啊咁样。其实冇办法嘅，因为你即系细个嘅时候咧，个个都有经历过噶啦。我谂你有留意到啲女同学咧，尤其是啲黑黑肥肥嗰啲咧，通常譬如佢啲汗毛咧喺个嘴唇上 面，好惨啊， 好似胡须，好惨，又冇乜点搽嘢嗰阵时。咁所以佢几年之后就哇。好似以前咧喺学校冇发现过有呢个人咧， 系啊， 出现咁样嘅， 我觉得真系家有喜事里边咧，吴君如 系 脱胎换骨，阿黄百鸣就会话吓，阿老婆真系你嚟噶， 系咯， 完全唔同嘅。嗱，但系咧呢度有一个特点咧，头先我同彭程睇相嘅时候咧，都发现一个好大 好大 系啊，睇嗰啲相嘅时候，好大好大嘅特点系咩咧？就系、是。好多男咧，男仔啊，即系佢之前可能就系所谓又肥啊，又窄啦，总之嗰啲好典型啦。但系咧，当佢摆自己嗰张咧所谓脱胎换骨嗰张相嘅时候咧，好多都系摆咗咧，佢变成一个魏良嗰个样啊。 系 嗱，即系唔知听众唔知有冇印象咧？我哋讲魏良咧，其实就日本咧，佢哋都几独有嘅文化咧，就系佢系男仔嚟嘅，但系你叫做反串又得。 佢就會將自己咧變成一個女士咁嘅樣咧， 一啲漫畫人物嚟 嘅 喎， 係啦，漫畫人物啦，又戴長嘅假髮，可能變咗個藍色嘅頭髮啦，化到自己又紅唇齒白咁樣咧，但係總之就係要以女性身份出現啦，我就唔明啦，點解佢一定要話俾人聽自己而家好靚嘅時候咧，嗰個造型要係魏娘咧？ 不可能他们喜欢的嘛， 同埋 个反差很大咯，咪变咗，即系好似你咁样，你嘅阳光味咁十足，突然之间叫你扮个咁阴柔嘅女人， 系咩？ 哇，真系！ 咁我就唔好意思叫彭程都参加啦，因为彭程当年嗰张相啊， 真系好阳光噶， 都好大团结局噶，你嗰张 系啊？喂，咁你见到啲女仔都系啦，其实都系咪以前啊，肥肥啊，黑黑啊，面圆圆咁样，哇，真系好似一收水之后咧，即系脱离咗呢一个青春期之后咧，哇，即系成块面都尖晒。 同埋有好多咧，你睇得出咧，佢唔系整咗容噶，因为譬如我哋见到有啲相咧，可能佢旧嗰张相咧，眼距好阔啦，相对，咁但系咧，佢所谓改完个样之后咧。其实你只系觉得佢肤色白咗啦，样样咩咗，但系佢个眼距咧都系会咁开嘅。 不过对眼真系好犀利嘅，个转变好大嘅。 但我觉得呢一个脱毒比赛咧，真系有一个好大嘅鼓舞咧。 有咩鼓舞啊？ 佢真系话俾你听，喂，你就算之前系穷光蛋，跟住都有机会变李嘉诚嘅。 咁梗系啦。 佢真系话俾你听，你只要有恒心，肯努力化妆。不过就唔使下边伪娘嘅，我都有一句啦。 系，所以你成长嘅经历咧，就系啦，挨过一段，即系每个人都有一啲黑历史嘅。 你睇彭程而家， 咪你睇下曾志豪而家， 冇变几 好啊，两点半啊，越嚟越好啊，我哋。 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入境处表示，特区政府安排协助港人离开秘鲁的专机，已经在伦敦时间星期六上午从利马抵达伦敦，并在同日转乘应确认机位的普通航班，预计今日稍后回港，费用由乘客支付。入境处至今接获98名滞留秘鲁的港人求助，当中13人已通过其他的安排离开秘鲁，另有65人乘搭特区政府安排的专机，其余仍留在当地的港人因为个人意愿或者需要接受隔离，而不会乘搭专机离开。发言人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中国驻秘鲁大使馆等的相关机构跟进，为有关的港人提供适切可行的协助。学友社调查发现，文凭试考生因为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而承受巨大压力。学友社1月以问卷访问约1300名应届文凭试考生，之后2月底至3月初再访问约750名的考生。在1月时的调查发现，考生的压力以10分为最高，平均分是7.48分。到3月初的调查发现，考生压力平均分升至有调查以来最高的8.1分。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认为，疫情的负面影响较社会事件更加全面，指考生在社会运动期间已经累积不同程度的压力，在疫情之下，不少的学生无法应付校内模拟试，无法回校补课，以及需一个人居家准备考试，感觉更加彷徨无助。学友社呼吁考生适量和适度调整温习的时间表，如果难以集中的时候应该稍作休息。大埔南华埔有人被石压住，救护员到场证实事主已经死亡。早上大约9点半，警方接报指现场有人被石压住昏迷，警方将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美国超过31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8400人死亡。重灾区纽约州单日再有630多人不治创新高，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500宗，占全国近一半。确诊病例就有超过11万宗。州长国务表示，疫情可能会在4至14日到达顶峰，正系继续寻找更多的呼吸机应付需求。他感謝中國提供1000部呼吸機，這批呼吸機當地週末陸續運抵，俄勒岡州也會提供140部。 總統特朗普警告，未來的一星期將會是最艱難的時期，可能會有更多人死亡。向國務保證，紐約州將會獲得所需的資源。聯邦政府集中援助受傷最嚴重的地區，會在各州部署幾千名的軍人和醫療人員協助應對疫情，其中會派出1000名的軍人到紐約州。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的一兩日有驟雨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本週中後期驟雨減少，天色好轉。而家氣温是18度，相對濕度90%，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九龙塘达之路呢近住由一城对开来回方向呢而家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东区走廊呢，因为有隔音屏工程，去中环方向介乎显利中学至到兴发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隔音屏工程，去中环方向介乎显利中学至到兴发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咧，反方向去柴湾方向亦都因为有工程嘅，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之间一段，亦都系封咗部分行车线。咁就系去柴湾方向咧，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一段，因为有工程，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咁另外咧，而家部分地区都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嘅医护人员为我哋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佢哋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才是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家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係嘅，家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咩係中女啊？即係唔係靚妹啦。咁佢做完靚妹之后佢就会变为中女囉。 中女係我想都不是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的，是他的心态，他还有没有一个少女心，如果他还有的我想都不可以叫他做中女的。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奕邦，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蔚。 好，唔该晒咁多位啊！有彭程征之后喺度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啊！ 我哋而家用紧呢个系固网电话嚟嘅嗬， 系啊，咩事、啊？ 我哋唔系嗰啲4G 啊，更加唔系5G 嗬、 啊。咩事啊？你 安全好多。 我哋啱啱开始有5G 噶咯，你咩事咧？ 好惊啊！你惊咩？如果我哋用5G 嚟倾电话，我要戴口罩嚟同佢倾电话。 你讲乜嘢啊？ 我头先喺出边见到有个即时新闻，我即刻忍唔住咧打电话翻嚟同阿彭程讲，我话彭程，你知唔知道原来有英国嘅民众，佢哋相信5G 嘅电信网络系会传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点解无啦啦咁样讲啊？ 跟住佢哋竟然有人信到一个地步。是呢去将呢啲手机信号发射站呢 去破坏、去纵火，因为他们信了这个传言。而这个传言呢，我即刻睇翻新闻呢，里面 BBC 报道的，他说白明汉啦、利物浦啦、贝尔法斯特啦都有手机发射信号站被人纵火，因为他们网络留言就说 5G 呢原来会抑制人类的免疫系统啦，又会利用无线电波加速病毒传播。他说还会可以挑选人来感染。 不是挑选人来感染。挑选人来感染就不会中了 Boris Johnson 和他女朋友 了。可能挑选了呢。可能是这样呢。但是为什么会这样的，我相信这个是我和你这个年纪计千年虫。 之后都冇理由。 由电脑嗰度，即系系用系嗰啲咩电脑板啊，嗰啲病毒可以感染到之外，有一力作啊，救命啊！ 咦？但系佢哋唔系话唔俾出街嘅咩？ 啊！ 唔系话封城嘅咩？点解仲咁多人出去？ 佢可能为咗佢哋嘅健康都要冲出去啩 ？Come on， 点解？点解佢哋会觉得手机个电信传播系会同病毒有关？ 所以喺疫症即系咁乱嘅情况底下，就系啲谣言好容易，啲假新闻啊！ 啊、 假新聞就多人信， 所以你知唔知佢哋話咧？佢哋寧願挑選 Bill Gates 做世衛總幹事，因為佢哋話佢由 Windows 95開始已經有對付 virus 嘅經驗。喂，其实会唔会 又啱、啊？ 其实会唔会系咧？呢、這个谣言系由咁样而嚟噶。 我讲俾你听噶。 佢哋觉得 Bill Gates 系对付电脑病毒有经验咧，就烂咗埋嚟。 Bill Gates 啊，你知唔知之前有啲人啊，如果你讲起呢样嘢咧，讲起病毒咧，有人怀疑啊，所以咪点解就系话啦，系美国人啊，将呢个病毒发明啊。因为 Bill Gates 咧喺前嗰几年嘅 TED Talks 嗰度咧，佢讲过噶。 做咩啊？ 佢话咧，我哋未来咧可能会出现喺全球咧会出现一啲病毒。令到世界咧都会好大嘅混乱，咁我哋咧就系话要发明嗰啲疫苗，但系咧我哋又赶唔上，所以搞到咧哇好麻烦啦、啊，大家咁样。 佢曾经预测过， 佢几年前已经讲过噶啦，喺、哦、一个演讲里边系、 哦、 啊，一定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所以你仲话 Bill Gates 做世卫总干事啊？ 佢自己知噶嘛呢啲嘢。 咁啊胡须菜点啊？做得咸点啊？真系啊！ 胡须菜咧，就应该要留翻咧嚟俾啲妈妈咧。煮嘅，因为咧，即系我而家终于可以知道佢名系咩意思啊！谭德菜，谭德菜，即系煮得一手好菜，谈何容易啊？系啦，唔系咁容易得啊！谭德菜嘅意思可能系咁样嚟。 我哋又苦中作乐啦吓， 我哋要苦中作乐啦。咁呢个都两个礼拜前嘅啦，差唔多系嘛？ 系。 总之就有个英国系咪英国好似 英国系啦， 又系英国妈妈， 系英国嘅， 因为就话啊冇得出去买嘢食，啲快餐店全部闩晒啦。 系啦。 咁佢就话咗俾个女听。 呢个一个消息咯，就冇得买外卖啦。 麦当劳冇啊？ 冇啊。 K K C 咧？ 都冇啊。 炸鸡咧？ 都冇啊。 中国餐馆咧？ 都冇啊！ 咁我净系可以食咩啊？ 你可以净系食妈妈煮嘅嘢、啊、晴天霹雳，哇！嗌到成个咁成条村、成条街都听到啊！点解会系咯？点解会咁？ 我呢 个要开心 啦！你都系一个妈妈嚟， 点解咁唔开心咧？ 你有一个妈妈，有一个老婆， 咁点啊？ 有一个女士， 啊、 应该得你先可以解答到。在什么情况之下一个妈妈的厨艺又或者当我妈妈宣布今晚只可以吃妈妈煮的餸的时候 竟然 家 里人的反应 是 这样的。 是啦你可不可以现身和我们解答一下 你可不可以解答我真的不知道、啊。我 都不知道、啊。我 从来没有得到这些反应、啊。 我从来都不会有这个反应、啊。 那我梗是啦。 是啊我反应调回转就是说 好、啊、 今晚又要出去吃啊。今晚又要出去吃啊。 是啊 今晚没得煮妈妈吃妈妈煮的饭、 啊。我通常都是这样、啊、虽然呢我仔呢初初的时候呢是有点怀疑我的厨艺。哇得得噶咁样，佢直情讲到出口啊、 哦！ 当我煮到出嚟俾佢食嘅时候咧，佢话嗯几好唔错 哦，系咪你嘅餐具嗰啲刀系比较利噶，同埋叉系比较 唔系啊系啊，周围都利添啊，一坐低张凳又有针添啊， 系 唔好食啦！ 即系会唔会系你有啲附带条件咧咁样噶？ 使唔使啊？ 点知啫，真 真系，不过咁即系都证明 你知你平时系一个事业型嘅女性嚟噶嘛？ 喂，每个人都有好多唔同嘅面啦， 面应该你熟啲噶嘛？ 好似你咁啫嘛，系咪？虽然你嘴嚼嚼嚼，但你都有文静嘅一面啊，唔出声暗春嘅一面嘅， 冇错。有內斂嘅一面嘅真係，所以呢一個新聞咧，當日大家好爆笑咧，其中係話即係停咗啲餐館嘅影響咧，大家就好好奇，佢就話有幾難食咧個媽煮， 係咪唔係個媽煮嘅嘢係咪難食到個女啊？ 係啦， 嗰個反應啊，俾人哋見到，你知細路仔唔會講大話噶嘛， 冇記啊嘛， 好難講，好難講到大話噶嘛，啱唔啱先？係咪真係難食到一個地步，真係食完真係會？ 吞唔落嘅咧，系。 我个仔咧有试过咧，譬如嗰阵时仲未需要停晒啲活动嘅时候咧，我每个礼拜会带佢去学琴啦。咁嗰阵时学完琴之后咧，例牌咧有阵时佢就会掠咧，就话要出边食，要出边食嘅。咁我有阵时又肯带佢出边食啦，求其啦，食完嘢先翻屋企。佢有一次咧，因为老婆勒令咧，佢就话冇啦，翻嚟食。佢话因为都煮咗饭啦，咁样我就翻去食啦。哇！佢嗰个呼天抢地咧，接近嗰英国小女孩噶。佢话我要出边食，我一定要出边食啊！咁样，跟住我点解你一定要出边食咧？佢冇话难食，佢总之佢只系觉得好想去。 不过我明白，不过你谂谂下，我又明白佢。即系你知出面即系煮嘢食啦。头先我哋讲嘅啲快餐啊等等嗰啲咧，啲味道通常都系浓啲嘅。 冇错冇错， 有香口啲咧。 系 咁都好明白。 可能又有咩汽水嗰啲俾你饮咧。 系啊，咁你翻到屋企，相对嗰啲味道唔系话唔好食，不过即系清淡一啲。咁你即系难怪啲细路仔可能又会即系觉得出面啲嘢食就吸引啲咁样。 系啊，好笑啊！跟住我点解我要喺出边？ 咁点啊？但系佢翻到屋企肯唔肯食先？ 佢翻到屋企当然都会肯嘅， 都肯食嘅。 系啦，都会。不过咧，嗱，我唔知呢个关唔关事咧，系咪真系每一个小朋友咧，佢嗰个食饭都系扭啦，唔顺畅啦， 系 呢个究竟同手势有冇关系嘅咧？ 问下大家咯，有同手势有冇关系？你问下自己先啦，系啊，又问下细路仔啊，有冇关系噶？定系觉得诶唔系出边食有得玩系啦、啊？好似阿豪仔你话斋有汽水饮，系咪有其他嘢吸引多啲咧？喺屋企唔系噶嘛，你越专心食饭，食咗未？快啲食，快啲食，食完跟住食菜，有呢样嗰样噶嘛。 但系我呢度咧，我觉得当我哋讨论话妈妈话。要煮饭，就令到细路女喊嘅时候咧，我哋好似有个错误嘅前提喺度， 就系阿妈煮嘢好难食。 唔系，个错误嘅前提，阿妈一定要煮嘢好食噶嘛。 我哋期望阿妈会识煮嘢先。 嗱，呢个好大分别。 咁啊系， 阿妈佢只不过系话俾你听，我识生你出嚟啫，冇话我生出嚟个阿妈咧就系、是，即系嗱，佢又未做阿妈之前咧就可以唔识煮嘢食。但佢变咗阿妈咧，你就竟然有一个好大嘅前提就话。阿妈点会煮嘢难食噶？阿妈煮一定要好食噶、哦。 唔系，但系呢个系大家对于一个老婆、对于一个太太嘅一个期望咯。不过咁喺香港咧，就可能系姐姐系啦，因为要帮下你手。咁因为大家都要做嘢，都好忙啊。不过你又讲得啱、男人冇呢期望啊，男人只系觉得喂个男人一定要出去识搵钱噶啦，乜佢唔识噶？ 系咯， 系咪 ？ 但 系 个女人，你会觉得佢又识做老婆啦，佢又识凑仔啦，佢又识煮嘢食啦。总之家头细务一定会打理得好，呢啲系大家嘅一种期望。 咦，你好似乘机将两个角色加咗三四个功能喎。 我唔系啊， 恶意贬低男士就系得翻一个功能。 唔系， 呢种系属于一种歧视噶吓。 梗唔系歧视啦， 陪个仔 呢个系 调陪个仔一齐面对 青春期 嘅挑战啦。 性别定型啊，呢、這个 stereotype 啊， 啱咯， 系唔好噶，好多男人。分分钟煮嘢食好过个老婆噶。 而家我哋已经系过咗咧 stereo 呢个立体声年代，而家系 digital 啊，而家 系倒比嘅年代，咩都好啊，真系。 系啊，咁你想点啫？ 我真系真心唔觉得咧，女人系一定要识煮嘢食噶。 嗯哼， 系啦，即系所以如果你话咧，佢一听到系阿妈煮嘢食咧，佢觉得难食咧，其实等于可能个老豆同个仔讲话。今日咧冇得去买玩具，系阿爸陪你玩啫。我个仔一样可以喊噶，吓冇得游乐场，得翻老豆，因为老豆唔一定陪玩。 唔 系咩？ 佢发生喺英国咧，嗰、那个环境又同我哋有啲即系有啲唔相似嘅。 有咩唔同咧？ 唔系咁，你英国咁你即系通常都冇人帮你噶嘛？吓系咪先？即系两即系冇家庭佣工啦，系啦，即系自己搞掂啊嘛。咁香港真系你方便好多。你而家虽然咁嘅环境啦，大家唔好聚埋一齐啫。咁你都仲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出去食买外卖。 系冇错。 系啦，又或者。屋企有人帮你，即系有姐姐帮你煮，咁都好好嘅，系嘛？咁但系咧，作为一个女士咧，你但系你都会觉得嘅，真系都尽量啦，系嘛？即系 OK， 你唔期望我识煮嘢食就好啦。咁但系都会尽量试嘅。咁起码自己即系觉得唔难食都 OK 嘅。 我见到呢单新闻出咗之后咧，就譬如话引起即系因为全世界啲花生友都即刻喺度剥花生啦。咁佢话咧有啲台湾啊啲网友咧，全部都纷纷诉苦啊，就话我妈都系啊， 咁啊煮嘢咁难食啊， 系啊，整出嚟啲嘢好难食啊。跟住呢个又话都系啊，我好中意其中有一句咧，嗰个网友讲法就话，哇，一个香港网友嘅，佢话我妈咧就净系煮咗咩，有啲水煮菜啦，同埋有啲烧肉。跟住咧佢个结论就话，拜山啲嘢都多食过佢。 拜山啲嘢都多嘢食過佢，即係陰公豬。咁然後咧，另一個網民咧就話：我老婆每日好似唔知佢媽煮嗰啲湯咧，嗰啲蛋啊，總之就係唔湯唔水啦。跟住嗰個有個網民嘅留言就話。其实咧失败成咁样咧，也算是一种天分。 系，即系好难煮得咁难食，都总需要一个技巧，系嘛？ 咁所以我哋系咪都可以咧喺呢一个同可以即系都系清明时节，有咩留翻今日讲嘅话咧？会唔会真系你身边都有啲煮嘢好难食嘅女人咧？ 系， 不论佢系你女朋友啊、老婆啊，定系老妈子。会唔会你都可以大胆嗱？即系你冇 或者姐姐喎，系咪啊？ 姐姐都得，我哋将个战线拉阔啲， 拉阔啲系啊。 如果唔系啲阿妈咧出嚟投诉啊，攞个镬铲，姐姐都包括在内嘅。 系， 即系会唔会有一啲你觉得都算系煮嘢难食嘅呢一种嘅女士们？ 系， 你会唔会可以打嚟现身说法一下？无论你系受害者啊，定系其实可能 当事人， 你就系当事人。其实我真系为你哋觉得唔值噶。我可以是揾錢好呢，我可能是持家有動，我是不懂煮嘢食啫。你哋做咩就要咁樣嚟針對我呢？ 係係啊，咁啊難食有幾難食呢？係咪係咪咁 啊？有幾痛苦呢？ 有幾痛苦係啦。 有冇改過咧？ 點啊？有冇方法解圍呢？ 大腳解圍咯，叫外賣咯。同埋有邊啲咧？其實可能係由你認識佢嗰第一日開始咧，佢已經講到明就係、是：喂，你唔好叫我煮飯喎。 係， 其實係 好 多 㗎，真係好多㗎。 真㗎，我哋其實以前都睇過好多討論區嗰啲咧，全部都係話：我女朋友講 暗黑料理嘛， 千祈唔好叫我煮 飯啦，係啊， 料理嗰啲都有好多㗎嘛。 係啊，咁所以我哋今日都同大家一齊傾下，因為而家焗住大家其實都要喺屋企煮飯嘅時間， 焗住食 都會比較多嘅。 係啊， 咁到底出現嗰個狀況係點樣呢？身邊係咪都真係有好多呢啲好难识得煮饭煮得唔系几好食嘅女士咧，真系啊！ 系啊，嗱，18723888，18723888啦。如果你都有呢啲经验嘅，欢迎你快啲打嚟同我哋讲下，你身边人又煮得几难食咧？ 系啦，有冇改进嘅空间呢？ 你话咧？ 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春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用？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 谁人怪罪，谁曾写堪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去，这夜尽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提醒我撑下去， 同埋 Candy Low 嘅进退啊，即系谂，即系进退啦。屋企人即系阿妈、女朋友、老婆啊，煮嘢煮得难食，即系两个谂翻起都做一排嘅时候啦。我都煮过一个即系蒸水蛋啦，失败咗，哇，真系几好笑。 系点咧？ 嗰次咧咩咧？咁啊，屋企因为有你食一蛋烂咗啦，咁啊谂住去蒸水蛋啦。咁啊谂住啊，又发咧就通常你知发个蛋咧点都冇咁滑噶嘛，咁我就点咧？ 你加咗咩落？ 我唔系，我再买咗个搅拌机嗰度跟住。只鸡蛋打烂咗，跟住然之后就摆喺搅拌机度搅，咁、一定冇衰啦，系咪先？好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加啲水捞匀佢啦，咁啊蒸蛋啦，咁啊应该会蒸得好靓，因为好难蒸嘅蒸蛋，七八分钟到啦。点知蒸咗出嚟咧，就谂住，因为通常蒸完蛋咪好滑嘅，咪胀卜卜嘅。点知蒸咗出嚟咧，佢就缩晒、巢晒皮。 缩点解咧？ 我谂我落水落得唔够。咁所以咧就变咗一只缩咗水、巢咗一劈。嘅蒸蛋咯、 啊，你头先又收收埋埋到， 唔系你突然间、 這個、 你咁样你咁样讲，咁但系唔难食嘅、啊，不过个卖相真系好核突，但系个卖相真系好核突。 我啊，我上次咧一朝早起身咧，即系嗱，我哋互相查下自己先啦。咁我就见我老婆仲瞓紧觉咧，咁我梗系呢啲咩，即系夫就代就妻职。就因为嗰日 我 姐姐休息啊嘛，咁我就煮早餐俾两个睇啦。咁平时佢净系食嗰啲粟米片咧，我实唔会失败噶嘛，你加奶啫嘛。咁我懒好心、啊，唉，见佢哋有几日冇食蛋，煎蛋啦、啊。嗱，食我煎蛋我系好洒家噶，因为其实呢样嘢对我嚟讲系最容易噶嘛。我又同你一样，我发蛋，但我发蛋我真系好有心得噶。我对筷子咧真系发到咧系 OK 咁，我发啦咁样，煎完出嚟之后咧。跟住我見到兩個細路全部都咬咗一啖就走咗啦。跟住我話點解咁樣嘅咧？跟住我老婆出到嚟，我話兩個仔留翻啲蛋俾你食啊咁。跟住我老婆食完之後，佢同我講我話點解咁乾嘅？你啲蛋可以煎到？ 你冇落油咩？ 我話冇理由，煎蛋 但都會煎到乾，落得太少油，咪煎得耐得滯。 其實我到而家我都唔明白，到我自己食嘅時候，我除咗覺得。唔算特別好食之外，都唔係難食啊！結果真係冇食到，豈有此理啊！嬲真係， 咁你真係要檢討、 啊。我自己，你知唔知講我幾慘啊？跟住工人姐姐佢話：阿Sir，你今日夜晚佢翻嚟啦，佢話佢開煮啦，佢話你要唔要食蛋？我話我今朝食咗四隻蛋，我一個人食曬四隻蛋，即係冇一個人食。我一個人自己食曬四隻蛋，我話你唔好再整蛋俾我食啦。 咁简单嘅嘢都可以煮得好难食，我今朝食嗰只蛋都系，其实系烚蛋嚟嘅啫。 烚蛋冇得难啊，唔系烚蛋有机会烚得太耐。 唔系啊，其实咧嗱，通常我就冻水落，跟住然之后，哎呀，好似越讲越多，跟住就熄火，跟住点之后咧就唔系今朝系我老公整嘅，点知咧佢应该系点样？因为我食嘅时候，咦，点解只间蛋咁生嘅？因为佢应该系熄咗火，跟住然之后佢又唔记得咗、 哦， 就已经拎咗只蛋出嚟，跟住就再揿一揿个即系 timer， 咁跟住个 timer 着咗。佢就以為隻蛋就熟咗，但其實隻蛋咧已經喺個熱水嗰度拎咗出嚟啦，所以就未熟。 OK， 係啦，咁啊今日食啲蛋係生生地咁樣。 哦 ，OK 嘅，咪你咪當補身咯。 補身咯，係啦，唯有係咁樣啦。 OK 嘅，但我諗我哋呢啲好輕強噶啦，如果講難食嗰啲就真係原來都有好多 嘅 喎，係咪？ 係啊，嗱，我發覺咧應該有幾大類別嘅。第一大類別咧，其實佢就唔係話個阿媽咧真係話或者老婆咧唔係話佢哋煮嘢難食，但係佢話咧就你讚佢煮嘢好。食咧个结果就出事啦，因为点解咧？ 佢个努力钻研唔好咩？ 唔系，我见到有一个 post 咧，佢就话真系唔可以赞咧阿妈煮嘢好食，跟住啲人就点解啊？佢话我赞完佢煮嘢好食之后， 我已經食咗皖魚粥一個禮拜啦。 因為好好食，所以成 日。係啦，咁跟住嗱，呢個就我哋想講嘅第一種類別咧。原來咧有啲阿老婆或者阿媽咧，佢就好正常嘅。你讚我呢樣嘢好食咧，佢就投其所好。咁咧，我見啲網友咧，全部都係話係啊，我讚咗佢食一次嗰啲咖喱好食咧，成個禮拜都係咖喱啦。 哦， 仲要係同一煲啦。 係。 咁又另一個咧就話我話啲雞翼好食啫嘛，佢煮到一個地步咧，呢、這個網友真係精勁啊！ 佢咪日日都係雞翼，但係唔同整法啊？ 唔係，佢話。睇怕咧，只鸡一日唔喺世界上面绝种咧，佢一日都仲系要食鸡。即系话，佢话点解啲佢话 啲人真系厌 尖，就一定会咁做系啦。但系跟住好多人都话，喂，咁其实系因为咧，阿妈就知道自己煮嘢咧，好难应付大家啲大帝嘅口味啊。 系啊， 可能咧，佢终于九大鬼整完出嚟之后。点啊，皇帝，你中意食边样啊？条鱼几好啊！耶、yeah, ，中咗条鱼， 系咁就所以成日食鱼咯。 于是乎佢就唔敢喐啊嘛， 系啊系啊，啱嘅呢啲好正常嘅。 系啦，其实你可能你就会想象到点解啲阿妈咧就会话，即系你一赞完佢之后咧，佢就 系 独孤一味啊，因为佢根本就唔知道其他边样啱你口味。 不过起码都有一味啊，即系系啦，即系煮得好啊，咪呢样嘢都算系咁啊。我见到有一个网友佢讲咧，佢阿妈整呢个番茄炒蛋咧，炒完之后咧，佢话竟然系冇番茄味嘅番茄炒蛋。 番茄炒 蛋啊， 番茄味 系啊， 系咪因为佢只系用咗番茄酱？ 我真系唔知点解，可能都系啦。 系啊， 系啦，我哋啲阿妈或者我哋啲太太啊、女朋友有冇呢啲咁样嘅菜式嘅咧吓？ 系啊，嗱，我阿妈咧又系好中意咧，就系整唔同嘅菜式。 我哋翻嚟讲啦，1872388啊。 病例增至超过3500宗，85人死亡。共同社报道，首相安倍晋三对是不是颁布紧急状态态度审慎。报道说无法追查感染源头的患者并非一下子增加，目前未到立即要宣布紧急状态的时候。又认为东京等地要求民众避免外出已经产生效果，担心颁布紧急状态会引起抢救潮等的混乱情况，经济都会陷入严峻的状况。泰国新增102宗确诊个案，再多3人死亡，累计超过2100人染病，23人不治。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华南带嚟骤雨，同时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的1-2日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后期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杰玲首先讲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受到沙中线工程影响，而家沿湾仔分域码头街东行去湾仔码头方向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入去会议道。另外，九龙区油麻地咧系有道路工程，车长超过9米咧系禁止由金粟街右转入去广东道。而喺新界区，荃湾沙咀道咧有兴建升降机工程，所有车长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左转入去大涌道噶。咁揸车朋友经过以上路段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最后是港铁消息，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至到晚上7点，东铁线的部分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而罗湖站亦都是会局部开放，不过落马洲站仍然是关闭。另外，为了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今日东铁线马场站是会关闭，列车都是不停马场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日本有一刀一道二虎43元，每个地方都有出色的歌手。横跨昭和、平成和令和的歌曲集。 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浩， 都道府县歌手系列 Tokyo 东京篇。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丽敏。 哎呀，3:08啊，咁啊提醒大家可以打嚟倾下，系啊冇错啊，咁啊电话号码17388啦，讲下啲乜嘢啊？ 今日我哋要同你讲下咧，你有冇啲煮嘢好难食嘅女士，包括系女朋友啊、老婆啊、老妈子啊，又或者系工人姐姐都冇人欢迎噶。当然 分享下，大家分享下，倾下倾下。 如果你系俾人投诉，而你觉得你 系 有冤无路数， 系啊， 我已经喺公司翻咗8个钟头工，翻到嚟屋企仲要我煮餸，然后仲要嫌我煮嘢难食，包括头先你哋引啲网民话好食又话好食，重复煮嗰同一味又话我重复煮同一味，你 好难服侍啊！ 系啦，好难服侍嘅。喂，真系喺呢个叫做疫情，大家另眼望眼，个个都有屋企煮饭嘅情况之下，欢迎你打嚟同我哋一齐。 是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进步啲，同埋令到啲人 shut up 收声，系咪？唔好再喺度 complain 啊！ 系啦， 好，咁啊打嚟倾下17238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又一齐听下啲歌啊，好唔好啊？ Yeah.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系啦，每一个礼拜都同大家拣一首歌，同大家都一齐倾下咁。呢一首歌都几经典噶，点样经典法呢？嗱，曾志豪。 Yes， 咁就我哋第一个礼拜讲咗相爱很难啦， 系啊系啊， 咁就讲下啲即系男女大家即系相处嘅一啲相处上面一啲嘅不同嘅困难啊，系啊， 咁然后上一次就直情系最爱是 谁，最爱是谁啦，系啦，讲起即系可能好多男士心目中都唔知道究竟最爱系边个， 其实最爱只有谁， 咁可能就系自己啦， 系， 但系对于女人嚟讲咧，其实即系好多首情歌，咁当然啦，唔同类型嘅情歌都有唔同嘅表达，呢一首咧。如果我都可以咁讲系咩呢，但凡你有试过分手、失恋、甚至离婚、被人飞、好伤痛嘅话，呢一隻歌唔多唔少都会唱出你嘅心声嘅。 俾人炒得唔得 㗎？俾人炒都可以嘅。嗱，听一听究竟睇大家记唔记得呢一隻歌啊？ 会唔会已经开始想拎定把刀出嚟啦？ 开罐头啊？ 擦牛油啫。哇，好熟悉嘅旋律。 系嘛？ 同埋开始有一种哀怨嘅情绪出咗嚟。 加埋啲咁嘅天气，你唔觉得好衬嘅咩？我听少少好唔好 啊？好啊！ 萝卜刀出嚟啦！ 伤了的女人，别走这样近；被人抛弃的女人，残忍。全都怪你离开我，临走也继续伤我。见我粉身碎骨，还点上一把火？ 记得耐系咪啊？ 可以死了心，但忍不住恨。 可唔可以今晚唔好煮饭？ 会追究这男人？系，可能系。你咁样都要嚟嫌我煮饭？ 唔系，系啊。 呢个系阿 Amanda 李慧敏 嘅，系啊。 你会有好结果哇？呢、這个咧，即系大家讲开李慧敏，一定系谂起佢呢只即系经典歌曲。 系啊。 同埋咧，佢有个系列过，原来咧被誉为叫做即系怨妇三部曲咁样咧，系啊。即系有呢、這、一个 你没有结果啦， 活得比 你好 啊， 系咪？同埋我为我生存啦、 啊，我为我生存啦、啊，咁样系啦、啊，被人誉为怨妇三部曲、 嗯。 我记得嗰阵时呢只歌咧，系真系颠覆咗大家咧对于所谓失恋情歌嘅嗰种想象嘅、 啊。 你谂下呢只歌之前 你听嘅嗰啲失恋情歌，全部都系咧系喊苦喊忽啦，又或者全部都系咧嗰啲分手总要在雨天啊，可能系无论男同女 咧，好挂住你啊， 系都好挂住 你 啊，翻嚟 啊，爱嘅身边啊， 系啦，你谂下阿炳哥当年嗰啲你回来吧都系咁嘅啫嘛，咁但系咧呢只歌咧一出街嘅时候咧，啲人就话系咯，其实有一种嘅分手系连血带肉。仲要黑骨噶， 其实我谂不嬲呢一种感觉都有嘅，不过咧就即系由阿 Y 文黄伟文咧就将呢啲感受有血有肉咁样咧，就带入去喺我哋嘅流行歌曲里边，就令到大家系啊系啊冇错啦，引起我嘅共鸣啦，简直唱出我嘅心声啊！ 系啊，特别系我觉得咧，其实第一句咧佢已经进入咗个状态，佢话伤了的女人别丑这样近，即系其实好多人失咗恋啊之后咧，其实佢唔觉得自己定系失恋，觉得佢系受伤啦。但系你谂下嗱。对比好大咧，就系王菲嗰只容易受伤的女人，佢都系话自己受伤嘅。但系阿王菲嗰阵时嗰只咧，几咁即系温软可爱咧，即系你觉得系嗰只 入不襟风嗰只， 系啊，可以行近嘅，人渐醉了夜更深嘛。然后就同你讲话咩愿你此刻多么接近啊，冇乜嘢嘅。但系佢呢个咧，佢直情觉得好似有只野兽咧， 系啊，我好嬲啊，成身 行我咁近， 冇错，即系全身， 我杀人都有， 冇错， 可能 即系已经系希望我已经死心啦吓。但系咧，我仍然系好恨你啊！吓， 系 咁啊，仲要系乜嘢啦？希望咧有一天咧，即系个天啊， 会追 究呢个男人啊！系啊，冇错。咁啊，应该你就吓好快啊，就会嚟清算你啊，报复就会行近嘅，你明唔明啊？ 即系近排大家成日听住呢两个字清算清算，原来九十年代 Y 文已经喺呢个情歌里边用咗，迟早都俾人清算。哇！但系你谂下。摆喺即系情歌里面咧，真系好少好少会即系咁用力噶嘛？当年 系啊， 写法系咪？ 系啊，冇错。咁亦都系啦。佢话即系希望佢 chorus 嗰度都紧要啦。当然系今天淌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我哋身份对你嘅时候，咁你就会知道到底个感受系点样。 佢唔单止系话你要感受，佢嗰句嗱呢真系诅咒嚟噶。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佢都會摧毀你一生完全半點恻隱。嗱，你話佢惡毒係惡毒，因為我今日要俾人飛，聽日你都俾人飛。我今日粉身碎骨，聽日你都係咧，一定係會冇可憐嘅啦咁樣。但你諗下，又真係嘅喎。當一個人咧，佢分手嘅嗰個邊緣嘅時候咧，佢就會真係咧，我哋成日講噶嘛，因愛成恨咧。我覺得咧，黃偉文呢一隻怨婦三部曲或者呢一隻咧。佢係終於話到俾你聽咧，因愛成恨嘅呢一個階段，之前咁多情歌咧，淨係得因愛咧就變怨啦，最多就係自怨自艾啦，係我唔好啦，我死啦，我成世人，我以後我跌落地獄啦咁樣。嗰陣時我諗好多，我可能有啲女士都會諗，但我明明好憎個衰佬喎，啲冇歌可以唱到 這個，係啊，唱唔到出嚟，咁呢隻歌就可以揾到共鳴，同埋咧就可以令到咧，即係調翻轉頭，當然啦，你好憎對方嘅同時咧，亦都俾自己一種嘅振奮啦，係咪先？即係要自己要堅強啦，係啊，冇錯，要繼續好努力咁樣去即係走你自己嘅路啊，去行落去啊咁樣啦。呢一首嘅即係你沒有 好 結果， 但係咧如果你話呢首情歌咧對有啲即係大家男女拍拖啲咩影響咧，我頭先。都有同彭晴问我话，一个人系喺一个分手嘅咩阶段咧，佢先会唱你没有好结果啊，或者活得比你好呢一啲歌啦，而唔系好即系大路地唱嗰啲咩啊咩十六号爱人啊啊嗰啲乜嘢，即系又 我喺度等你啊嗰啲啦， 系啦咩盼你回来， 系 究竟系咩阶段咧？ 唔系我谂即系大家有经历过呢啲分手失恋嘅时候咧，都总系有啲情绪嘅波动，系啊唔同阶段嘅。初初你可能分手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呀你翻嚟啦，我好挂住你，我会原谅你啊等等诸如此类啦，我哋重修即系以往嘅感情啦。咁但系你慢慢。你好似知道已经过咗一排啦，你要接受现实。喂，佢真系走咗噶啦，咁点咧？咁你当时嘅情绪系啦，咁你当时嘅情绪会处于咩状态咧？有啲人就会接受啦，系咪？咁有啲人就会呼天抢地，仲闹个天，点解会系我啦？有啲人就 系 会话你个衰佬，对你咁好，你竟然咁对我。咁你而家呢啲你没有好结果，就可能系处于呢一种咁样嘅状态底下， 应该就去到最尾啦，掹都掹唔到。 系啦，系啦，你开始要接受现实嘅时候。而你有呢一种好愤恨嘅情绪，咁就喺呢一个情况发泄咯。 嗱，但系同埋第二样咧，就系作为男士啊，因为其实佢呢只歌都似系俾，虽然佢冇特定男女嘅，但系点解叫得怨妇三部曲咧？应该都系讲紧话被抛弃嘅女人啊嘛。好啦，你觉得作为一个男士咧，如果佢知道自己系另一半俾人飞咗之后， 佢喺度即係夜晚飲飲嘅時候，佢係唱頭先嗰啲咁樣嘅咩容易受傷的女人，個心會安樂啲啊？定係聽到個女人唱，你會有好結果？ 其實佢咪真性情咯，呢啲女士係咪先？起碼佢要將自己嘅感情都表達啦。 唔係我 你覺得呢啲女人好恐怖，因為你覺得見咗佢另外一面啊，係咪啊？ 係噶，你知唔知？如果對男人嚟講咧，我會覺得嚇，如果你聽到自己以前嘅另一半咧、唱你沒有好結果呢啲咧，你反而個心解脱 好深啦，係啦，你 解脱好多， 你加咧，你覺得預咗啦，係你憎我啦， 咁憎我㗎，哎呀，我越即係正重要啊，仲要係佢會覺得咧，我呢個手啊分得底啦，我亦都唔會覺得仲會有咩同你嘅拖欠嗰啲嘢啦。但如果你聽到咧，你隔離嗰個女人咧係唱緊頭先鄭秀文嗰啲，我又 我捨不得你， 係啦，我捨不得你，哇！你就會覺得自己死啦，唔好咁啦，我分咗手你仲， 你就會覺得好內疚係咪啊？ 你就會好內疚咧。所以嗱，其實如果你仲系咧，有一丝希望想挽回嘅咧，其实都唔好将自己唱呢啲歌，或者将自己变成咁嘅人。 你话有一丝挽回啫，你觉得有啫， 系 个 冇错， 系啦，喺段关系里边，如果个女士唔系觉得冇得挽回，佢就唔会咁样啦。 但你觉得唱呢啲歌咧，即系我哋都话咧，如果对一个人嘅爱情成长影响咧，唱得太多系咪？都负能量太多了。 唔系，我觉得咧，适当嘅放负系应该。 系啦系啦。 如果你话俾你听，哎呀，佢会翻嚟嘅，唔紧要噶，你振作啦。但系你嗰啲情绪冇处理到咧、其实你根本自己压自己咧，就好辛苦、我觉得反而好似头先咁讲，知道自己嘅前度咧系咁放负嘅话咧、有佢啦，其实对自己嚟讲真系一种解脱嚟嘅。 系。 点解咧？因为哦得噶啦，佢咁憎我 ，OK 啊，咁即系证明我都可以即系同佢分得好撇脱啦。即系佢系经历紧康复嘅阶段之前嗰段暴风雨咧，系咁。样嘅由佢啦，系。 但系而家我哋社会咧，其实咧，你话呢只歌系咪咁容易接受咧？嗱、当年咧，原来咧，黄伟文推出呢个时候咧、作品咧，佢就唔系直接写你没有好结果嘅、你没有三个字咧，系加咗个括弧嘅。佢就净系即系如果正式个名咧，就只叫好结果。但系做括弧你没有。 系。 咁咧，原来佢话系即系一种妥协啊，因为唱片公司惊咧，大家接受唔到啊嘛。 系。 嗱，你话啦，几廿年过去咗咧。而家我哋當然覺得唱呢啲歌冇問題啦，但你覺得我哋個社會裏面咧，會唔會都係歌仲好多就話啊？佢分咗手咧，仲好大方祝福舊愛啊！但如果咧另一個咧分咗手之後咧，葡萄啦，譬如可能如果分咗手見到舊愛好咧，就放負啊或者攻擊咧，大家就會揶揄噶咯。且你睇下幾咁小氣啊！佢仲係會咧唔抵得個舊愛咧，已經可以揾到一個好幸福嘅咧。我哋其实系唔接受呢一种嘅诅咒噶。 不过咁，我觉得都系系一种阶段嘅感受嚟嘅情绪嚟嘅。当你即系我哋咪成日讲话要处理嗰啲感情问题或者处理任何问题，都系你先要接受佢，跟住你面对佢，你处理佢，你放下咗佢之后，你咪会系啊，哎呀，即系虽然嗰阵时我系同佢分手，系好唔开心，不过咧我都感激喺我人生里边咧都曾经出现过佢，因为佢令我学习到咯。即系但系你要过咗呢啲阶段先咯，啱唔啱啊？ 冇错，所以李慧敏你没有好结 果， 我想其实去到最后咧，佢都希望你自己揾翻个 好结果啫。 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没半点差忍。当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来让你清楚我当初尝到的折磨，你真心是清楚，如凡事有因果。 我们在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中女排情，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 好啦，呢、這个时间啦吓，3:21去听电话啦，好唔好啊？曾志豪， 我哋今日想召集一啲听众咧，你可以打嚟讲下咧，你嘅另一半啦，佢哋煮饭系咪真系？唔好食啦， 有几唔好食啦？ 系啦，系咪真系呢个咧？即系冇得食外卖啊，或者冇得去餐厅嘅情况之下咧，你都会要硬食呢一啲唔系太好吃嘅餸，喂，扫下苦。但系如果你系煮饭嗰、那个，亦都欢迎你嚟咧，就振下自己嘅委屈嘅吓。 系好18723888，先听下 Sophia 电话先啦。 Sophia 系个小朋友嚟噃。Sophia，Hello，Hello， 系曾志豪哥哥。彭晴姐姐 ，Hello、 哎、 你好啊， 姐姐，好好啊，你唔讲姨姨嘅， 姐姐得噶啦。 志浩哥哥，我哋之前都有听你嗰个丰收快活人打俾你噶， 系啊，好多谢你喎、啊，都是啊， 弹钢琴俾你听添啊， 系啊，你有咩弹钢琴俾我听啊？ 而家。 啊、你而家弹钢琴啊？哦，好啦，你弹啦。 你一路弹要一路讲、啊，因为我哋今日咧都希望。 你咪想你弹琴，原来我唱歌啊？会唔会太过？ 唔使啊！ 叫你唔好唱啊！ 你上次之前，你之前都有啊。 之前都有啊。 哦、好啊，咁你快啲弹。 你快啲弹先啦，依家同你倾偈好唔好？ 跟住同你倾偈，你快啲弹啦。 好。系啦，准备啦，妈咪。 等阵先啦。 吓、啊，等。 系啊，等阵先啊。 我而家要准备开琴啊。 哦，你开琴啦。喂，咁你讲下先啦。我哋今日讲话屋企煮嘢食啊。你妈咪。 系啊。 系啊，妈咪成日煮嘢食俾你噶，系咪啊？妈咪成日煮嘢俾你食噶。有冇啊？ 系啊。 系婆婆啊。 系婆婆啊。婆婆煮嘢好唔好食噶？ 好食，我有时都有煮嘢噶。 哦，你自己 都 有 煮啊？ 就煮到窿晒咯。 哦，你煮到窿晒。 系、哦、你几多岁啊 ，Sophia？ 9岁。 咁你妈妈喺隔篱噶嘛？咁佢煮嘢一定系好好食噶。 系婆婆啊。 哦，但系你妈妈、啊， 你妈妈有冇煮啊？ 弹 啦、啊！好啦，咁你弹琴啦。 好，你弹琴先。 好啦，我哋等你弹琴啦。 准备琴谱先。 哦，准备琴谱先。系婆婆煮嘢就好好食。咦，咁即系你冇问题啦。 系咯，咁婆婆煮咩最叻啊？ 煮咩？ 嗰时候你哥哥你中意煮咩？ 我中意煮。 佢中意 煮个面你食啊！ 佢中意面面面面面面食你煮嘅面。 系啊，好啦。我听到你个琴谱打开咗咯， 系啊，你快啲弹咯，你好快啲咯、啊， 如果唔系就会变咗冇得弹噶 咯， 系啊，系， 哇、 啊，你个琴梗系好大个，开咁耐嘅， 系唔会琴 得啦， 啊嚟好啦， 我嚟啦， 好啦， 预备，一、二、三， 哇， 哇， 哇， 咩嚟噶？ 我嚟啊，嚟啦。 哦，电子琴嚟噶吓，系咩歌嚟？有冇得唱？ 好听嘅歌，冇得唱嘅好彩。 我们住送屋的妈妈，住送婆婆，住送 我哋做。好啊 ，Sophia。好嘢、啊！ 你弹得几好，认真、啊。你呢只系咩歌？可唔可以介绍下 ？The Bee 咩话？ 咩 ？The Bee 蜜蜂啊！ 哦，蜜蜂 Bee 系蜜蜂噶，佢系嗡嗡嗡噶。 系啊。 点解头先我未飞到出嚟嘅？嗡嗡嗡。 第二只嚟嘅，哦，我知道啦。Sophia 其实咧想借住弹琴，话俾我哋听，佢婆婆煮嘢系冇得弹，系咪啊？ 佢好似唔系，佢觉得婆婆煮嘅嘢好似蜜蜂嗰啲花蜜咁甜， 系咪啊？ 系咪咁噶？ 系啊，但系曾志豪哥头先问你，咁你妈咪煮唔煮嘢食噶？ 有啊。 系啊，煮得好唔好食啊？ 嗯，我谂好食啩。 我谂 呢个答案冇得弹、啊，真系。既称赞咗，但系又有一点嘅保留、 啊。唔系充满期待啊！ 充满期待、 啊。系啊。咁。 因为妈咪少煮咯， 佢 成日都会出去食噶。 哦， 你唔算系投诉噶嗬？ 唔会。 唔会。咁、哦、你知道咗咧，而家好多餐厅冇得开咧，你有冇好似嗰个英国嘅细路女咁样咧，好唔开心噶？ 唔会啊，因为我有时会出去食少少嘢啫，跟住翻嚟 会煮嘢食噶。 咁你最中意煮乜嘢啊 ，Sophia？ 你话你会煮嘢食嘅？ 我中意煮菠萝咕噜肉。 哇！菠萝咕噜肉。 哦，煮唔到都正常嘅，你可以先煮菠萝咯。系啊，你开个罐头菠萝又得。 我帮我煮咯。 系咯。 咁难煮嘅嘢你都谂到，你都好好嘢啊！真系，彭晴姐姐就唔识煮啦。 下次你同你婆婆，你同你婆婆讲你。 有番茄炒蛋添。 哦，好啊！你中意食菠萝，你下次同你婆婆讲，你话婆婆，我想食菠耶菠萝蜜，菠耶菠萝蜜。 真系好啊！我好中意你反应啊，你啱噶啦！由细到大，我哋就要训练啊。男仔讲嘢嘅时候，我哋要格格笑啊，讲冷 g 好啦， 多 谢 你啊，冇得弹啊，多谢。 用用用，拜拜。 好， 拜 拜， 多谢你， 真系好嘢啊！ 我哋同小朋友倾偈啊，确有一手噶。 系啊， 阿晴姐姐，你个样子就开心晒啦。 你都系啊，曾志豪哥哥1872388啊。 次次见你，我也会被幸福遗留。个个也劝我放弃浪漫的念头。朝朝镜，我也似只被漠视怪兽。笑笑喊喊也要我寂寞为寂寞伴奏，辗转多少个秋，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面容，最爱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他芳踪。四处店铺去到了落闸的时候，欠缺配偶，我却要独自街上流。去到派对，我惯了共热闹搏斗，我最难过照顾我事实是事实无有，双手只等对手。 有啊 ，One Promise 嘅《寂寞的怪兽》啊，三点半继续咁间啦。我哋新闻翻嚟之后，听你嘅电话1872388。屋企啲女人系咪煮嘢好难食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入境处表示，特区政府安排协助港人离开秘鲁的专机，已经在伦敦时间星期六上午从利马抵达伦敦，并在同日转乘已确认机位的普通航班。预计今日稍后回港，费用由乘客支付。入境处至今接获98名滞留秘鲁港人的求助，当中13人已经通过其他的安排离开秘鲁，另有65人乘搭特区政府安排的专机，其余仍留在当地的港人因为个人意愿或者需要接受隔离而不会乘搭专机离开。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说，会要求从秘鲁回港的旅客在亚博检测中心等候结果，如果属于阴性才可以回家继续接受家居检疫。劳工处派出流动宣传车到维园，呼吁外佣遵守有关禁止在公众地方聚集多于4人的规例。有劳工处的职员拖住流动扬声器在园内游走和派发宣传单张。维园附近一带仍然有外佣聚集，但较以往少，几乎所有的外佣都有戴口罩。园内各处有公园保安巡逻，检视外佣是否有违规的行为。维园的外围一带有不少外籍人士和外佣聚集。劳工处职员表示， 今日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若果有外佣违规回劝喻。学友社调查发现，文凭试考生因为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学友社一月以问卷访问约1300名应届的文凭试考生，之后在二月底至三月初再访问约750名的考生。在一月时的调查发现，考生的压力以十分为最高，平均分是7.48分。到三月初的调查发现，考生压力平均分升至有调查以来最高的8.1分。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认为，疫情的负面影响较社会事件更加全面，指考生在社会运动期间已经累积不同程度的压力。在疫情之下，不少的学生无法应付、无法应考考内的文凭试、校内的模拟试，无法回校补课，亦需一个人居家准备考试，感觉更加彷徨无助。学友社呼吁考生适量和适度调整温习时间表，如果难以集中的时候应该稍作休息。英国近日谣传 5G 流动通讯基站会传播新冠病毒，政府批评是假新闻，完全错误。受到谣言影响，英格兰中部伯明翰和北部密西塞德近日有手机网络基站被破坏或者销毁，其中最大电讯公司 BT 位于伯明翰的基站被纵火。公司强调，被销毁的基站没有提供 5G 网络。事务大臣之一的高文浩说，散播谣言的人完全是胡说八道，有关的言论也非常危险。英格兰国民保健服务医疗总监波伊斯表示，相关的言论完全失实，是假新闻，没有科学根据，强调流动通讯网络对所有人都很重要，破坏设施更加可能影响政府的抗疫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后期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翻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和合石嗰边咧，直到今日下昼5点，和合石嘅桥头路、永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入面嘅所有通道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另外和合石一带咧，亦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其他嘅交通安排，咁就系咧喺湾仔区嗰边，因为有沙中线工程，沿住丰域码头街东行去湾仔码头方向的车辆啦，亦都系禁止左转入去会议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中女宅男沙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沙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沙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沙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2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沙很大。撒很大。 好啦，我哋又翻嚟听大家电话啦，吓冇错啦，咁啊睇下大家对于呢个嘅身边屋企人啦，系啦冇错，而家成日都要留屋企食饭啦，系啦，到底系咪整得好难食咧？有几难食咧？打嚟倾下啦，豪仔吓。 冇错冇错。好，咁啊，电话号码1873， 拜拜。Yes， 有阿梁太嘅。 Hello。 Hi， 梁太。 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梁太。 嗯。 点啊？你啲厨艺咧？ 其实好笑，因为其实我屋企咧，即系我。即係娘家嗰邊咯，其實我哋咁多個姐妹同埋我媽其實都唔識煮嘢食， 哦， 嗯， 係超唔識嗰只煮嘢， 我中意誠實嘅。 咁你細個點大㗎？即係 好彩有工人，有即係有啲我哋嗰時好即係好耐啦，即係老人家嗰啲係呢日即係請啲馬姐嘅，咁其實所以煮嘢食好咧， 嗯嗯嗯， 係啦，咁所以其實掉翻轉你話，因為煮嘢食好咧，會唔會我對我媽要求好高咧？又唔會，因為我媽係唔識煮到咧，佢連即係以前啲水壺煲水係唔會響噶嘛，佢只有時咧就會嗱，我老公咧就會叻到係聞到啲水就知道佢係煮熟味嘅。 哦哦哦，係 我阿媽嗰啲咧係連個。好響啊！佢都唔係好知道究竟佢係屬於係滾定唔滾嗰種嚟， 哦，係專心喎，啊，白母係屬於 係經佢呢個係個經典嚟嘅， 係咯，好專心，啊。 最經典就係試過有次煲雞包翅，我心諗你真係用個難度挑戰都算啦。咁然之後佢好似同我講話，煲雞包翅嗰啲翅冇曬溶曬，咁我心諗算啦，冇所謂啦，都飲啖湯啫。係 啊係。 咁之後我細妹翻嚟，我同佢講同一番説話，我妹同我講，同我媽講，阿媽你咪將啲翅擺喺底度， 係係真嘅。係煮都溶咗，佢冇落到去啊。 係。佢真係將啲翅擺咗底度，因為佢話將啲船翅咩，聽人哋講先話出水啊，咩用啲沖整。 系啊， 之后就唔记得咗。 哦，佢冇摆就落啲汤度， 我冇摆落去啊，冇摆落去啊。咁，哦，我话是但咯，咪直倒落去咯。反正我哋嘅要求就系你煮熟就得噶咯。 熟就得噶。会唔会大家一路饮咧，仲话啊啲刺味好好好香，乜都冇。 唔系啊，咁其实佢都其实佢煮咗咁耐，咁我心谂，你咁辛苦煮出嚟，只不过系。食唔使人，其實好似 OK。 哇，你標準 好低喎， 太過以 我要求低啊。 係啊，你以生存才標準，咁你自己咧？ 係咯， 我唔煮嘢食噶，我連煲水都唔中意噶。 煲水咯， 我叮水嘅啫。 我微波爐叮， 懶到咁樣啊？ 係啊，我老公就鬧我鬧到咧，話聽你有冇懶到呢個地步啊？佢話我整埋啲嘢擺喺雪櫃度，你開個雪櫃就有噶咯喎。佢話我話。我话唔系啊，你摆喺台边，我发饼干食咯，我因为我懒得开。咁佢话，佢就话咧，佢就嚟话咧，你就算，即系佢完全明白点解以前啲人话咧挂块饼喺个 系啊条颈嗰度啊，系啊。 如果你唔转，你唔转会饿死个，我就系嗰种人咯。 系咪因为真系你话你哋嗰个娘家妇女咧，都系嗰啲大户大家族出身，所以 不是不是。不过我妈妈就系因为我阿婆都要出去做嘢，所以其实佢嗰边。佢大即係佢都係有個啲 part time 嗰啲，即係可能又唔係叫工人嘅，即係可能隔離屋咁，即係可能俾幾蚊佢話，你煮餐飯俾啲細路仔食啦咁樣。所以佢自細佢又係唔識煮嘅，咁之後佢又冇要求我哋識煮，咁到我爸媽出去做嘢，又唔要求我哋識煮。 哦，嗱，你即係你老公開頭識你追你，大家都冇要求佢識煮。 佢知我係呢個方面係 完全冇天分㗎啦， 完全係 冇能力㗎啦， 即係 retarded 嗰種嚟嘅，係缺陷嚟嘅。 咁你有冇諗過即係啦？既然喺呢一方面咁 算啦，冇能力。我試嗰次我真係的佢心肝煮啊，即我幾乎炸咗廚房。 咁誇張？ 發生咩事啊？ 唔係原因就係我諗住蒸嘢嘅。咁點知我蒸下嘢咧，我就熄咗佢，唔知開個 conference call 啫公司。咁之後咧，我老公起身，即係佢知大家醒嘅食，佢唔係醒啊，佢真係醒啦個人。佢話點解陣糯味你聞到咁啊？唔知啊， 即係又係一樣喎，同 咁然之後佢話 蒸 到去嘅咧。唔係啊，係我蒸緊嘢，佢個鑊幾乎就係穿啊！佢話你唔覺得糯嘅咩？ 你聞唔到啊，完全 我聞到，我真係唔覺啊！我真係唔覺喎，我話 開緊會投入到聞都聞唔到。 但我唔係鼻塞，我唔係嗰種嚟噶。 你係敏感啫，即係覺得嗰啲 敏感，我係零度敏感。我聽佢話咧，你究竟咁你佢完全我聽佢唔會用難度挑戰我。 係，但係你又知道啲嘢好食或者唔好食嘅。 倘若我覺得唔好食嘅話， 就好難食。 嗰樣嘢真係真係你冇挑戰你。 哦，好彩啫，即係話佢就唔動手，但係個嘴亦都唔。 佢煮好食嘅，但我老公最好食。 哦，咁啊， 咁都好啲 咯，因為互補咯，所以你就更加可以即係享受佢嘅廚藝就 OK 啦。 係，不過即係 我佢好食嘅，我都我覺得好食。唔係我朋友，我好多朋友都話佢最好食。 其實我覺得阿梁女士呢個係屬於咩咧？係炫耀嚟㗎。啊，因为幸福啊， 系 佢想晒嘅，虽然出边冇乜太阳， 唔系，我又觉得有遗传噶咯，即系原来唔煮嘢食，即系唔识煮嘢食，可能系真系喺个咁嘅环境长大，冇办法啦，所以 系 好彩你有马姐帮手啫，系 OK， 多谢你， 拜拜， 如果唔系就我死， 多谢梁太，拜拜， 拜拜， 系啊， 但系叮水就真系有啲出位啦， 系啊，即系或者其实而家啲电热水煲都好方便， 系咯系咯系咯， 真系可能阿梁太需要一个电热水煲啊。好，听下另一位，系啊，听下另一位听众啊 ，Jack 啊 ，Hi Jack，Hello， 你好，你好啊， 系啊， 喺度啊，你咪 Jack 啊，系啊，系你啦，诶，快啲过嚟电话呢边先， 系啊，唔好， 系啊，好远啊，听得唔系好清楚添， 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我听唔听到啊？ 听到啦，而家清楚啦。 喺厨房煮紧餸啊？ 系啊，你点知啊？ 出啦，一定系厨艺好精湛添 啊！系啦，煮咩噶嘛？话俾我听先，系啦， 我普普通通啦， 系， 唔系好精湛嘅。即系食得饱就得噶啦， 系有啲咩食啫？衰鬼， 系啊，当然 今日食牛仔骨咯， 牛仔骨 高级噶， 嗯， 系咪难度高？ 炒下啲大豆芽咯， 嗯， 咁啊，炒下加啲百合咯，鲜百合啊，新鲜粟米啊，金笋啊，咁炒埋落去搭搭会咯，同埋洋葱啊，咁样咯，普通菜嚟噶咋， 系咩菜都有喎，系咯， 系，但你讲得出咁多唔同嘅材料， 煲蛋汤咯，吓， 哦，应该都系。都是有啲心思喎，其實你嗱，你呢個電話你係想話俾我哋聽，你係屬於識煮餸定係點先？ 我唔係好叻嘅煮餸嘅人，但係咧係煮一啲家常便飯嘅家常便菜嘅啫，都係。係。因為咧，我未唔係話去到咧，即係話請客嗰啲嗰種啦嚇，即係未話去到嗰個水準，但係咧。即系总之煮得到就煮得到餐饭就算咯，就冇乜特别。 屋企人啲反应都好好啊，系咪？一定会添饭啦，系嘛？ 因为我先生又唔系要求高嘅人咧吓，咁但系都煮得好食嘅，煮出嚟吓。 咁 啊，你继续。系我想问咧，阿彭婷咧，头先你讲蒸水蛋嗰度咧，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咧，好容易嘅方法。蒸水蛋咧，就系、是、你咧就吓，即系打翻下只蛋咧。你嗰个镬咧就开咗镬水啦，咁塞完只碟落去啦，咁就煲滚佢啦，连只碟都煮到热啦。咁咧、 啊啊啊、 你个碗就发烂咗蛋啦，发匀咗蛋啦，咁就落半杯水够噶啦。 半杯水啊！ 冻滚水喎，记住唔系。 我上次都系落冻滚水嘅，因为我记得系咩咧？我同学教我咧，佢话一只鸡蛋就落三壳水，咁我就落咗三壳水，点知就出咗你巢晒啦！哦，原来要 其实咧，呢啲系你习惯，即系你适应咗系几多就几多，冇乜分话几多壳蛋。 哦 ，OK，OK， 咁咧就你煮开咗个份量系你知道系咁，你自己心中有数噶。咁咧，我先即系话嗰个时间啊， 系几耐啊？ 滚起咗嘅时候咧。你就开咗镬片开个盖啦，就发嗰啲蛋咧就一路倒落我只碟度啦，然后咧就冚埋只另外一只餸碟咧冚住佢啦，再冚埋个盖，就开大火煮两分钟。 哦，两分钟。 两分钟咧， 开始要炒晒。 熄火。 煮咗几耐？七分钟喎，咁真系唔得喎。 熄咗火之后焗十分钟。 哦，熄咗火焗十分钟 ，OK。 嗱，如果系嗱呢个方法咧，天热咧天时热咧就一定得嘅。 系。 因为天时冷咧，可能天气个气温比较冻啲啦，可能仲要可能咧就天气可能仲差少少，要焗多几分钟啦，即系开火又补充翻几分钟。但系天热一定得嘅，咁咧出嚟嘅蛋好滑嘅。 哦。 系啊，呢个滑，我想话俾你听个方法，边个教咧？ 边个教啊？ 一个名人嚟嘅， 名人教嘅， 好叻煮餸嘅嗰个人，以前系做戏嘅妈妈，而家系妈妈啦吓，做戏而家煮餸好叻嗰个，你明知唔知边个啊？ 哦，黄淑仪 ，yes， 系啦， 佢教噶，我自从听到个方法真系好抵得， 好啊好啊，我学下先， 又唔使嘥火，又唔使嘥时间。同埋蒸出嚟嘅蛋都系好滑，因为我初初学煮餸咧，第一味咧煮水蛋就系、是。就是 就係唔識煮就禍咗咯。係、 啊、一劈嘢咁樣。係 啦，好慘啊！我以前咧做女嘅時唔識煮餸嘅，結婚咧。但係未送自己醒水，但已經攞咗個坐喺地下喊。 所以其實你根本就係咧係叻㗎，你其實打嚟啱啱好就為我哋啲女士就揚眉吐氣，話俾大家聽咧都係煮得好。 唔 係， 其實最緊要你肯學啊嘛，改進啊嘛。 我下定決心咧，要半年後咧結婚之後半年後一定要學識煮餸。 因為你驚你老公嫌你咁樣㗎。 係咪要留住佢個胃啊？ 唔係驚嫌我，咁而係我真係我諗住即係結咗婚啦，有即先生都要自己照顧啦，同埋你學定煮好啲餸，第時你諗住生 B B 都你都要照顧 家人噶嘛，係咪？細要食噶嘛， 即係諗定曬咁咯嚇。咁我而家其實成日都係煮普通菜啫。嗱，其實咧我冇嘢嘅，咁一個禮拜咧最緊要咧有雞有魚、有豬肉、有牛肉、或者豆腐啊咁樣，即係齊曬依啲咧，每個禮拜齊曬依啲肉就得噶啦，即唔係一餐啊，即係一個禮拜咧。有鸡有鱼有 我明 啦， 但你系咪 A B C D E F G 咁样轮噶？定系即系个日日日日唔同，咪个礼拜都有要轮翻转头咁样嗰啲噶？ 其实都系，只不过方法系每一次唔同啦，有时系蒸啦，有时系煮啦，有时系焗啦，有时系炒啦咁样。但系咧就离唔开有依，嗱离唔开有鸡肉、猪肉、牛肉啊，豆腐啊、鱼啊，一定要齐晒依啲咯。但我就唔会重复。但是一次 做 一個禮拜， 所以各位女士千祈就唔好氣餒啦。 係啦， 其實我哋只要啲姊妹努力啲嘅話咧，一樣可以好似佢咁叻嘅。Thank you， 多謝曬，多謝曬，拜 拜。 係啊，真係學到嘢啦，所以今日都。 蒸水蛋啊！ 知啦，学识呢个 recipe 啦，已经 系啊， 翻去又试下先。 系啊，翻嚟同你打下机下。 打机？ 呀， 仲有得打？ 而家有样啊，比起嗰啲热厨房更加热嘅 game 啊！ 咁啊系啊，呢几排好似话好多人玩添吓。 系啊，翻嚟同你倾下。 转头翻嚟同你讲下。 昼夜四面壁房里共窗，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比世道磨蚀。条长远油灯再点，再窄看甚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身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找到永远，咬住了电筒，车里茶烟，牙关中再倦，八度高温火光里烹煮。生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身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光照亮，从日光照亮。 个日光啊！ 系啊，真系希望快啲一天都光晒。 系 啊， 有啊，梁超峰同埋陈子欣嘅日光啊吓，咁啊系啦，希望大家都继续对未来充满希望嘅。 系啊，嗱，而家讲少打机嗰啲情况咧，因为我想话俾你听咧，而家打机咧呢个本来虚拟世界嘅玩意咧。佢就正好填補咗咧，我哋現實世界做唔到嘅嘢。嗱，我先講咧，美國咧，因為佢哋都好嚴重啊嘛，個疫情咧，咁我咪搞到啲 NBA 球員咧都要停擺啊，即係等於啲英超冇得打一樣啦。咁但係佢哋咧又有條新橋喎。佢哋原來咧，因為有一隻 game 咧，就係嗰啲叫做 NBA 2K 咧，總之係網上打嗰啲籃球遊戲啦。佢咧就搞咗個咧網上嘅聯盟比賽咧，咁咧就唔係淨係揾你我他，一般嗰啲機迷去打， 可以揾球星啊， 佢就係揾翻啲 NBA 嘅球星，因為佢哋有好多咧，因為都係好後生噶嘛，佢哋本身係好中意打機， 咁但 係 佢哋又唔開得公住咧，即係 冇得 係啦，係啦，係啦，冇開波係啊， 咁咧佢哋竟然咁樣諗到呢條好橋咧，嗰、那個球嗰、那個 game 咧就搞咗個聯盟，就話喂，我哋呢三幾日。就搞呢個線上嘅一個微型比賽，咁咧佢仲要掕住慈善嘅，因為咁樣先出師有名啦。就話你打機，咁然後咧就組隊啦。譬如一啲好熟悉嗰啲 NBA 球星，咩杜蘭特啊嗰啲啦，就組隊。咁然後咧佢就去代表去比賽啦。咁比賽完咧，如果一路攞到冠軍咧，咁大家有啲咩收益啊、廣告捐款咧，就可以俾啲即係相關嘅機構咁樣咧。咁所以大家就好似變咗咧過一過手癮啊，冇得落場打波就 online 去打機咁樣。 係冇錯。由現實走到去虛擬世界，但係喂，但係大家有得參與喎、 哦，有得參與啊，係啊，咁呢個係一種啦，咁但係嗱，亦都有一個咧，就同疫情有關咧，就佢話俾你聽咧，嗰、那個虛擬咧同現實又有連結嘅，就係琴日咧，其實原來咧喺中國內地啊，甚至乎咧喺香港嘅一啲可能同中國嘅 game 相關嘅呢一啲嘅嗰啲玩意咧，琴日就冇得玩喎、 啊。琴日 係啦，即係譬如大家成日耳熟能詳嗰啲咩王者榮耀啊嗰啲咧，咁原來佢話琴日咧全國。咁梗係包括埋我哋港澳地區咧，乜都冇得玩， 停曬。 點解咧？因為原來琴日咧，佢話佢哋要係呢一個咧全國哀悼啊。係。咁就因為要哀悼好多咧喺呢一個即係疫情裏邊咧犧牲咗嘅醫護人員。咁所以咧，我見到新聞介紹嘅時候咧，嗱呢個真係虛擬同現實連結咗啦。你本來諗住喂我喺網上打機唔關事啦，逃避一下啲現實咧。咁但係突然間你都發覺啊，你都要盡一盡呢一個現實公民嘅責任咧。咁有好多嗰啲入門網站嗰啲嘅網頁咧變咗黑白咯，變咗黑白。系啦，平時可能哇七彩即係圈麗啊，又有打曬機嗰啲光芒出嚟咧，佢就一上到去嗰個網頁度就變咗對不起，我們要維護，即係嗰個視覆器要維護，因為佢話咧今日全國哀悼日啊， 就全日都大家要懷住呢種心情啦。 係啦，就唔好打機啦，佢就希望你要有呢種心情啦。嗱咁啊，呢、這個就係現實同呢度連結咗一齊啦，咁樣、好啦。咁然後另一款咧，我哋之前都講過 咧，係啊，好多人排隊啊嘛， 好多人排隊，佢、就話成個日本咧就大受打擊咧，偏偏咧呢個老牌嘅即係打機 上天堂 咧，上天堂咧，佢個股價真係上曬天堂、哦， 真 係 犀利啊！ 即係話 OK 喎、 哦，係啊，好多人去買添喎，呢只係咪啊？係 啦， 呢個 game 係咪啊？ 係啦，咁咧呢只就叫做咩動物之心咧，佢就我同彭程都冇玩， 係不過我就知道咧，最近就有好多報道， 係 都係關於呢一隻 game 嘅，係啦，咁就係啦，炒啦，係啦，要俾好多錢去炒，係先至買到。咁同埋你话将个咩现实同埋个虚拟将佢结合、哦？ 系啊，嗱，首先个炒价咧，我见新闻咧有啲就500蚊嘅。头先咧，即系我都我打电话翻嚟嘅时候咧，同我哋嘅阿 P A 同学仔咧个阿君同我讲话，唔系有听讲话700蚊添啊，咁样即系 原本几多钱噶？ 原本我谂应该300零蚊 啊， 正常呢啲 game 咧，我谂下，我都好耐冇打机。咁咧，佢话个价钱，总之有只飙到咧500、700，咁啊已经好贵啦。咁呢只系一只咩 game 嚟嘅咧？我见佢介绍咧。即係我同阿彭程要用翻我哋嗰啲 old school 嗰啲嘅例子咧，即係好似嗰啲 Sim City 啊，虛擬城市， 虛擬 自己裏邊起嘢， 起嘢。咁咧，佢呢個好似就話係個島嚟嘅。咁咧，佢就話啊，你可以喺裏邊有好多佢話個特色係咩咧？佢話有好多唔同嘅玩家咧，可以喺裏邊咧就互相交換咧。譬如話起一啲即係生活地盤啊，又或者可以係真係有現實喺度傾偈啊咁樣。咁咧，佢話之前已經做過啲咩誇張嘢咧？譬如佢話交換完個帳戶之後咧，佢話有個玩家就話：我而家疫情啊，就冇得去搞婚禮。佢話咧喺個 game 裏邊咧，啲人咧嗰啲其他嗰啲 player 同佢搞一個婚禮 係啊，佢就佢嗱，仲要係咧。 我开头都以为系咪即系打个 message 啊，即系可能话啊恭喜你婚礼啊咁样。 直情喺里喺里边系咪搞一个场地系咪、 啊、 有朋友嚟，跟住然之后你中意中式西式日式咩都好啊， 系 咪帮你设计埋？ 因为佢话原来呢只 game 咧，其中一个无限可能性咧，佢就话你可以自己摆唔同嘅一啲物品啊喺佢嗰度咧，即系可能会组成一个现实生活嘅一啲摆设咁样咧。咁所以佢话有人会庆祝生日啦，有人会庆祝呢、這、一个即系婚礼啦，咁然后。佢誇張到咧，佢話喺大陸咧都有啲玩家係玩呢只 game 咧，突然間就見到咧有上海公安喎，喺只 game 裏邊出現喎， 叫佢唔好隨街係嘛？ 係啊係啊，真係！佢話原來咧，佢話連大陸嘅公安咧都借住遊戲呢個世界咧，佢話你哋咁多人玩，我都開個 account。 叫你哋唔好聚集， 係啦，佢就叫大家要防疫咁樣。咁啦，咁跟住最誇張就係清明節。 清明節嘅時候嚇，咁又仲有一個 function 喎，係嘛？ 仲有一個 function。佢竟然可以用呢只 game 嚟拜山 哦， 系啦，咁佢仲要有一个好详细嘅拜山攻略咧。嗱，佢点样拜山法咧？ 点攻略啊？ 因为佢话咧，要将佢变成一个咧拜祭嘅措施咧。佢话有啲咩方法咧？嗱，好简单嘅啫。佢话嗱，首先咧，佢咧因为原来佢系分开咧好多个唔同嘅岛咧，即系譬如话我喺呢、這个我冇玩得。好仔細咧，我估嘅意思就係、是，譬如你喺一個 A 島，我喺 B 島，大家有唔同嘅島啦。佢話咧，首先你就要開放咧，邊啲朋友可以進入你個島裏邊，即係遊戲裏邊啦嚇。咁然後咧，佢就話咧，你就要去佢一個地方咧，就發一個邀請嘅密碼，然後咧就 send 俾咁多個同學。譬如話啊，我呢度增加咧有五口啊，彭程咧有十口嘅，咁咧全部都係你啲 friend 或者親人咧，你就咧喺裏邊就將呢個密碼就 send 俾佢哋。咁佢哋登入呢個遊戲嘅時候咧，就可以去你個島嗰度。咁然後咧，去你個島度咧，咁佢自己操控佢嗰個人物咧，就一齊聚喺你嗰個 島上面咯。 指定範圍 係係係。 咁嗰個指定範圍咧，就係、是、你希望嗰個清明節嘅拜祭咧喺邊度舉行嘅。咁譬如你喺遊戲裏邊咧，你揾到個哇好多綠樹成蔭嘅地方啦，你揀咗之後咧，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咁，你點樣睇得出你哋喺度拜緊山咧？原來佢話咧， 你可以裏邊整個。 可以整张相啊！系 啊，我见到 咧，仙人嘅相都得。 有啲外国嘅玩家咧，已经 upload 咗一张咧，佢哋仙人嘅相咧，即系话喺游戏里边，你明明可能喺个椰树下边，本来就有张相嘅，嗰张相原来系可以喺你喺现实世界 upload 一张仙人嘅相摆咗上去， 跟住然之后你真系可以喺网上面喺个游戏里边就进行呢个拜祭嘅行动啦。 系啦， 就叫埋 你 啲亲朋戚友啦。 系啦，咁佢哋每个人用佢哋自己一个 character 一个 player 嘅身份啦，咁同埋大家就可以执里边啲游戏物品咧，譬如话有人会带一朵花啊，有人会可能会带 金文衣纸落去得唔得？ 我真系唔知金文衣纸有冇 都得啦，系嘛？ 好夸张， 啲鲜花啊，啲烧鸡啊，系嘛？ 系啊， 烧猪啊， 咁大家就可以聚埋一齐咧，即系。我估唔到，原来呢只 game 咧，即系我觉得系代表咗一样嘢咧，我哋真系出唔到现实世界。 系啊，我哋唯有虚拟世界里面实现我哋现实世界想实现嘅生活。 系啊，咁但你话啦，而家边样虚拟啲啊？其实而家可能喺现实世界虚拟啲，因为譬如我同你做节目，都要隔住个电话，又望唔到样嘅。 嗯， 系啦，咁就可能反而咧，你话如果大家开咗个 Zoom 咧。我哋先至可以咧真实翻，系咪啊？你有冇发觉而家好得意啊？两样嘢 都唔知咩系真咩系假咁样啊嘛，但系一定系冇花冇假嘅，咁就系咧，我哋真系同你喺度做紧节目噶吓。 系啊，冇错。 系冇错，咁啊，既然都系啦，咁真系真真正正喺网上面可以思念翻自己嘅先人啦、亲人啦，系咪？ 我而家喺电话度思念紧。 我哋思念你啊，拜拜。 系啊，下个礼拜见，拜拜。